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那么今天呢，来点歌的前五名都是有礼品的哈。那么有什么礼品呢？就是来自金祖山，也是来过我们客栈做宣传的那个戏雪乐园哈的免费的门票来送给你哈，仅限五张。刚才呢，这一位叫做齐龙飞的听众说，今天是媳妇生日，一会儿呢给大家放一首生日快乐的歌。话说啊，今天我们去金祖山偶遇了大掌柜和小助理，非常的开心。哎呦，那就要见到我们大掌柜了。那么也大掌柜也是去金祖山拍一些视频呀，然后来帮助金祖山来做宣传。那么也请听众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金祖山呢还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送更多更好的福利哈。好，我们来言归正传，来介绍这一家餐厅。 来，这一家餐厅呢也是非常适合圣诞节来去吃的这个西餐厅啊。 嗯 嗯，那么他们家是米其林二星主厨坐镇，可以说是一家非常不错的餐厅了。 嗯， 说啊，他们家的这个牛排是牛肉中的爱马仕啊。除了有这个米其林星级大厨坐镇以外呢，顶级的食材和独到的制作手法，也是牛排家傲立于其他西餐厅的最主要的原因。 嗯，那么这家店呢叫做牛排家哈，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那么这家餐厅呢，可以是被誉为全京城最雅致的牛排餐厅，真正的无国界西餐厅的第一网红，也是一家非常非常火的一家店了，在什么微博呀上面，我之前看到很多朋友在刷这家餐厅，对对，一过节就去吃哈。 贵吗？贵吗？ 价格的话看你要如何去选择了、 啊、 对 的价位的， 是的是的。嗯，说呀，这家餐厅的服务呢是非常好的，谦逊也有礼貌的服务生分分钟让人感觉到很有那种尊贵感。其实我们去吃饭呀，很多时候特别注重于服务 环境， 对，环境以及卫生怎么样、那么这家店呢真的是没毛病，做得很到位哈。说餐厅呢必须还要有美食和美酒，温暖而特别的美食呢足以慰藉以及我们的人心哈。如果价格再让你不那么心动，简直就是堪称完美了哈。那么在平安夜呢，这家店也会请到了专业小提琴的乐队，那么圣诞节呢更有专业的萨克斯演奏专场，可以满足你对圣诞大餐的所有幻想、哦、也是专门为这个平安夜的圣诞节做了一个特别的专场哈，会专门请来一些专业的小提琴以及萨克斯演奏的一些专家到现场哈、 啊， 对，然后吃着这种哎呀非常好吃的牛排，喝着红酒，穿着非常漂亮的亮衣， 嗯， 旁边小提琴演奏，有没有一种电视剧里面的感觉？ 就像那种偶像剧， 突然之间灰姑娘变成了公主。 对， 嗯，那么说到这一家餐厅呢，刚才四娘也说到了，是米其林二星主厨坐镇哈、啊，一名优秀的行政总厨就是一个餐厅的灵魂所在，而牛排家的行政厨师的长呢叫做潘黎斌，他可是曾是上海米其林二星餐厅的大厨哦。 哇 哦，其实 资历很高的。 之前看到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好先生》，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看过这部剧哈。对，没错，以及关晓彤主演的，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是当时是被评为三星的米其林的主厨的这样一个称号哈，做牛排也是相当的厉害。那么我觉得当时看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很想吃牛排，哎，很想去尝一下米其林星级水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家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叫做牛排家。说到了这家店的所有的牛肉呢，可以称之上是牛肉中的爱马仕。那么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给听众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哈，以及有非常多的一些必点的招牌的牛排啊，包括这个惠灵顿牛排啊，看电视剧听到听没听到过？听没听到过？ 对， 啊，这里是仙豆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来点歌哈，刚才说到了，来点歌送给你免费的金祖山戏雪城的价值50块钱的门票来免费送给你。好，我们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阿杜的《无法阻挡》。 同时理所当然，当我们

却总是摇摇头。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却没人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早已不知下落，眼前的我有一点失落。世间有些人一无所有，有些人却得到太多。所以我最亲爱的朋友，请你珍惜你的拥有。虽然是一首生日才唱的歌，永远陪在你左右。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天快乐，你在意生日怎么过。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 日快乐。 刚刚听到了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生日快乐歌哈。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送给祁隆飞的媳妇儿哈。他说今天是他媳妇儿的过生日，那么也祝你媳妇儿生日快乐哈。那么也希望您和你的媳妇儿都来我们客栈里来跟我进行留言的互动哈。祁隆飞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经常来跟我留言呀互动，每天都来签到，一个非常忠实的听众，也非常的谢谢你哈。好多听众都来点歌，那么点的歌曲呢不一定都能放到，因为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貂蝉也谢谢每一位来点歌的朋友们哈，谢谢你们的支持。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说说这一家非常不错的餐厅，叫做牛排家哈，称之为牛排界的网红的一家店哈， 是。 刚才说到了牛肉中的爱马仕，这家的说牛排家精选的牛肉中的爱马仕呢，是来自澳洲安格斯牛肉，这可是世界四大名牛之一哦，好洋气哦。说他家的牛排呢，天生自带绝美的大理石纹这个油花，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一看就是高档牛排，对，贵的，肯定不是那种红色的便宜的牛排哈。 嗯， 除此之外呢，牛排家还是全国首家推出果木烤牛排的餐厅，采用苹果木、荔枝木为燃料，在特制的窑炉里烤制，使炉内温度能达到500度的高温。哇，这样的话呢，牛排的汁水瞬间就被锁住了，所以比普通的铁板牛排更加的鲜嫩多汁，咬一口还有淡淡的果木的清香味。 哇，你这一说我都想吃了， 思娘忍不住了， 哎，流口水流口水， 哎呦呦呦呦。好，我们来介绍说这一家的招牌必点的系列， 叫做惠灵顿牛排。要说这个牛排家最出名的，还要数他家的这个惠灵顿牛排。 没有错，就是之前大热的《好先生》的同款，就是电视剧啊。 嗯，对。 据说呢，好多人就是专门为他而来的。那么，区别于电视剧里四四方方的这个长方形的造型呢，牛排家的这款是向阳花的造型，就是像一个向日葵一样的造型啊。 嗯 嗯，非常的诱人。轻轻地拨开牛排的一侧。哇哦，这牛肉的触感简直太棒了，嫩到什么程度呢？感觉是一碰牛肉的肉汁儿就渗出来了，确实是很棒。那放入口中呢，外层的酥皮足足有64层，一口下去简直不要太满足了。酥皮的奶味儿、菲力的绵软以及鹅肝的浓香，加上菌菇特有的香气。哇，多层次的口感简直是如帝王般的享受。 听完这句话，突然感觉到我之前吃过很多次的牛排，简直是什么呀？那简直就是在那种炒牛肉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牛排。好，继续来介绍哈，这个呢叫做300天肉眼。如果你喜欢那种肥嫩多汁的牛排，肉眼是不错的选择。牛排家精选国际公认的顶级牛排300天古斯安格斯和牛。不仅如此呢，牛排的厚度都在3厘米以上，只有这样牛排才能够历经烘烤后依旧留有丰富的肉。吃安格斯切厚牛排来这里绝对是没有错的。牛排入口那种柔嫩的口感简直让人难以抵挡，牛排鲜嫩多汁中不失嚼劲，哎呦，油脂在嘴里四散开来，感动到想哭啊。真是能吃到很正宗的牛排真的是很难很难。 对对对， 很难。3厘米厚的牛排咱平常吃也就有1厘米。 是非常不错。还有这个叫做安格斯的小排黄，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这个牛排家呢，看到那么多的美味不知道该如何取舍的话，不妨来点一道安格斯小排黄。因为不管你的味蕾有多么的挑剔，你一定会被它征服的。他们是选用的从澳洲特意选来的大名鼎鼎的安格斯牛肉，在全北京只有牛排家才能吃得到哦。那这个部位是从第6到第7根肋骨之间横切下来的。小排黄呢，厚实多汁，口感肥嫩鲜美，而且很有嚼劲啊。因为是这个果木高温炙烤的，所以完整的保留下了鲜美的肉汁。 而且这家店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 对对对。 那么这家 如果贵一点我也舍得呀，要是能真的吃得这么好吃的话。 好，那么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哈，叫做牛排家。同时呢，也欢迎来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季纯华来喽，说和老公去吃饭，提前过节日，点一首薛之谦的暧昧，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哈。他还说好久没有听客栈了，也是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哈，也希望你天天都能来跟我进行留言。那么这首歌呢来送给你听。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听众魏若柳絮音风起点的哈，一次就好，来自杨宗纬的演唱。这里是先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是12月22号了，明天是23号、24号， 你都不知道 要过圣啊？ 你不知道今天是冬至吗，亲爱的？ 对呀、啊，今天是冬至啊。对，有听众去吃，我现在已经快忘了冬至这个事儿了，光想着那个马上就要春天了，吃牛排了，过圣诞节了。但是冬至应该吃饺子哈，那么今天 对对对， 哎呦忘了，应该给所有听众来推荐饺子店好了。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会把一些帝都吃饺子不错的地方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哈。那么我们继续来说，这家店叫做牛排家，一家牛排界的网红店。好，我们来说说这家店的主食哈。说除了上面介绍的三大牛排以外呢，牛排家其他的主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哈。那介绍第一个呢，叫做果木慢烤七谷羊排。羊排肉质吃起来非常的鲜嫩啊，而且也没有很让人讨厌的羊膻味儿。用果木烤的不知道比那些铁板烤的好吃多少倍，口感好不说，回味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儿呢。 嗯嗯，还有一个是叫做果木内眼黄，那内眼牛排呢是厚度在3公分以上的，只有这样的牛排经过烘烤以后还可以留有丰富的肉汁哦。 嗯，然后这个呢叫做果木内眼黄拼香煎海鲈鱼，我就听着这名字就好想吃啊。说除了牛排依旧鲜嫩多汁、嚼劲十足以外呢，香煎的鲈鱼也让海的鲜美味道充分的保留，而且吃起来一点也不腥气。哇哦，保留了食物最鲜美的鲜味儿哈。 对，还有这个果木香烤春鸡，不仅仅有牛排，还有这个烤鸡哦。烤鸡的鸡皮部分呢是特别的薄的，油脂呢已经是烤出去了，而且吃起来微微有一点点焦脆，又有一点烟熏的香味儿。里面的鸡肉鲜嫩多汁，火候掌握的是刚刚好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道菜。 嗯，以及香烤黑椒牛排，黑胡椒的辛辣香气和牛排搭配的天衣无缝，牛排经过果木的高温炙烤，吃起来鲜嫩多汁。哇哦，就是他们家不仅有一些像惠灵顿牛排那种非常怎么说呢， 值得一吃的， 对，值得一吃的，还有这种黑胡椒的，我觉得这也是不错哎，非常适合一些能吃辣的朋友们去尝试哈。对对，经典搭配。好，介绍这家的沙拉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哈。来，这道牛排加沙拉呢，里面除了各种蔬菜以外，还搭配了烤牛柳以及车达芝士，用料简直是太良心了。叫做牛排加沙拉，应该也是主打了。 对，还有生切和牛薄片，那么他们家选用的是澳洲的牛肉，生切薄片只有等级最高最新鲜的牛肉才可以生吃哦，薄如蝉翼的粉红和牛薄片打底，配上翠绿的新鲜芝麻菜，就连蛋黄酱都是独具匠心的，增加了松露，配在一起吃满口都是浓郁的香气。 嗯，还有呢， 还有叫做香草腌制的三文鱼，橙黄色的新鲜三文鱼上点缀着如同黑珍珠一般的鱼子酱，独具匠心的小清新芒果酱完美的调节了三文鱼肥美的味道，配上清脆的水瓜柳，哎，如此高颜值的也是没有谁了。嗯，他们家还有这个汤啊，像这个非常好喝的蘑菇奶油汤，奶油的顺滑和蘑菇独有的菌香合二为一，喝起来浓郁细腻，以及青豆芦笋汤配巴马城芝士，翠绿色的汤里是新鲜的青豆和芦笋搅打成的汁，喝上一勺呢好像闻到了大自然食物的芬芳。 嗯，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了哈， 各种各样的， 应有尽有，无所不 有， 而且真的是形容的非常的好吃。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听众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应该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店，要不然不能这么火呀，是不是？ 对对对。 这位听众叫做若如初见，说貂蝉四娘，你们的节目伴随着我和儿子每天的回家路，听着你们聊的美味，儿子流着口水，确实是很诱惑人的一家店哈，我也很想去吃。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许飞的《我要的飞翔》，来自听众平凡不凡点的歌啊。他说、堵车了，着急回家，点了一首《我要的飞翔》，是希望自己能飞吗？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有时候在堵车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哎呀，我的车会飞该多好，蹭一下原地就起来了，然后飞过拥堵的路段。哎，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关注过一个新闻，是迪拜的警察用的那种摩托会飞。 真的吗？ 但是它只能飞一小段的距离，能飞20米甚至3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哈、就是会 很快。它是那个速度达到了，然后就冲过去了是吗？ 不是，它就是能起飞。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飞得很高吗？ 并不是很高，就是能离开地面，应该能在，我觉得应该也是为了堵车而设计的，能飞过这个拥堵的路段。好，这里是先头客栈，我是貂蝉。今天给所有听众介绍的呢，是一家称之为网红界的牛排店哈，叫做 牛排家。 刚才也说到了，无论是服务呀、装饰啊，以及肉的品质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还有这个像刚才说到这些主菜呀，有羊排呀、肋黄呀、烤春鸡呀，以及沙拉呀，各种各样，包括一些汤类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以及甜品都是值得尝试的、我觉得在过节的时候带着你的女朋友去吃一顿这样的晚餐， 可浪漫了。 对呀、 老浪漫了。 告白的话一定答应你，真的都不用告白第二次了。 对对对。 说这家店的装潢呢也是非常的雅致啊，除了牛排是米其林的品质之外呢，牛排家的环境也是不愧于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美名，它可是被很多人称之为京城最雅致的牛排餐厅哦。西式简约浪漫的装修风格，微暗的灯光设置恰到好处，既保证了用餐的私密性，也给食客提供了一个安静的聊天氛围。明亮通透的大厅，走的是欧式简约轻奢的路线哈、就是金灿灿的、随手一拍，那可是低调奢华的美啊， 很低调奢华有内涵、 对，金色为主的色调环境显得特别的高贵。餐桌旁边有流光溢闪的装饰，好像是这种冒火焰的感觉，让觉得特别有情调、有感觉哈。 对对对， 说最棒就是这个超级梦幻的T台，让人不自禁的会幻想自己真的是在做着公主梦的感觉，真有一种灰姑娘变成公主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很美， 非常的高级、非常的高雅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家有将近1000平米的就餐面积，举办生日 party 啊，还有这个婚宴以及公司聚餐都是很合适的，感觉再不用费心的去全北京的寻找场地了。 对，总之一句话，在牛排家除了浪漫环境、美食让人觉得难以这个拒绝之外呢，最关键的是这种高颜值高内涵的西餐厅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路1号通营中心的3-8，就是在朝阳区的通营中心哈，叫做牛排家，人均消费大概是在260块钱左右，真的不高哎， 非常不错的一家， 非常不错一家餐厅哈，值得去尝试的。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哈。那么也祝所有听众一个愉快开心的周末，同时也祝你们这个平安夜以及圣诞节过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位听众呢叫做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因为他中奖了，说来谢谢美女掌柜，谢谢貂蝉，好，也谢谢你哈，谢谢每位听众都来跟我进行互动。那么节目最后呢，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野猫之恋》。 或为心机，在浪子的窗里想你。